啊，敖，别，蝶，s，耶，耶，s，杰，好，一，一，yours，考。at m n o o 撇 r s t u u v x y e Y, thought, I, ö.